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姐姐给大家推荐一篇安徒生的童话，童话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是不会错》。这是安徒生写的一篇童话故事，名字呢很有意思，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是不会错》。妞妞呀，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个童话故事，正如安徒生在童话的开头说的那样，从那时起，我每次一想到他，就似乎觉得他更可爱。故事也跟许多人一样，年纪越大就越显得可爱，这真是有趣极了。那么这是怎样一个可爱的故事呢？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舍里，住着一对再普通不过的老夫妇，安徒生这样称呼他们，一个庄稼人和他的妻子，而他们彼此之间是这样称呼的，老头子和我的老女人。总之，他们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当又一个赶集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老太太让他的老头子去把家中的马卖掉，或者换成其他的什么东西。他是这样说的，老头子，你知道的最清楚呀，今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你骑着它到城里去，把这匹马呀卖点钱出来，或者呢交换一件什么好东西，你做的事儿总不会错的，快到集上去吧。说着，他为老头子裹好了围巾，还特地打上了一个双蝴蝶结，然后他用他的手掌心把他的帽子擦了几下，同时在他温暖的嘴上接了一个吻，这才让他的老头子出发了。这一路上，老头子先用马换来了一头母牛，又用母牛换来了一只羊，而后呢，又用羊换来了一只大肥鹅，接着呀，用大肥鹅换来了一只鸡，最后他用鸡换来了一兜喂猪的烂苹果。当然，老头子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些什么，正如他老伴所坚信的那样。妞妞不会忘记老头子用鸡去交换烂苹果时的那个理由，他说，哦，这东西可真不少，我倒希望我的老婆能见见这个世面呢。去年我们探棚子旁的那棵老苹果树只结了一个苹果，我们把它保藏起来，它待在碗柜一直待到裂开为止。那总算是一笔财富呀，我老婆说，现在她可以看到一大堆财产了。妞妞直到今天都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心中的那种诧异和担心。当时的妞妞不明白，这位老爷爷为什么到最后竟换回了一兜烂苹果，而且妞妞觉得老奶奶看到以后一定会非常生气，非常生气的，这是一定一定的。这么想的其实不仅是妞妞，故事里的两位英国商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在听老头子说了自己的交换经历之后，决定跟他打个赌，如果老头子回家后真像他自己估计的那样，他会得到他的老女人的一个吻，并且听到他说，我的老头子做的事情总是不会错的话，那么他们就把一整桶的金币都送给他，有112磅那么多呢。我们的老头子非常实在，很有信心地说，哦，我只能拿出一兜苹果来打赌，但是我可以把我自己和我的老女人加进去， 我想，这加起来可以抵得上总数吧。于是协议达成了。结果是什么呢？因为太出乎意料，也太喜欢了，所以妞妞决定把老两口的对话完整地呈现给大家。晚安呐，老太太。哦，晚安，老头子。我已经把东西换回来了。哦，是的，你自己做的事儿啊，你自己知道。于是老太太拥抱着老头子，把那袋东西和客人们都忘记掉了。我把那匹马换了一头母牛。哦，感谢老天爷，我们有牛奶吃了。现在我们桌上可以有奶做的食物，黄油和干奶酪了。这真是一桩最好的交易。是的，不过我把那头牛换了一只羊。啊，那更好，你真是想得周到。我们给羊吃的草有的是，现在我们可以有羊奶、羊奶酪、羊毛袜子了。哦，是的，还可以有羊毛睡衣。一头母牛可产生不了哦这么多的东西，它的毛呀只会白白的落掉。你真是一个想得非常周到的丈夫。不过我把羊换了一只鹅。哦，亲爱的老头子，那么我们今年马丁节的时候就可以有鹅肉吃了。你老是想种种办法来使我快乐，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想法。我们可以把这鹅记住，在马丁节以前它就可以长肥了。不过我把这只鹅换了一只鸡。一只鸡？哦，这桩交易做得好。鸡会生蛋，蛋可以孵小鸡，那么我们将要有一大群小鸡，将可以养一大院子的鸡了。哦，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一件事情。哦，是的，不过我已经把那只鸡换成了一兜烂苹果。哦，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现在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知道，今天你离开以后，我就想今晚呢要做一点好东西给你吃。我想，最好是鸡蛋饼加点香菜。我有鸡蛋，不过我没有香菜，所以我到学校老师那儿去。我知道他们种的有香菜。哦，不过老师的太太，就是那个宝贝婆娘，是一个吝啬的女人。我请求她借给我一点儿。借？她对我说，我们的菜园里什么也不长，连一个烂苹果都不结，我甚至连一个苹果都没法借给你呢。哼，不过现在我可以借给她十个，甚至是一整兜的烂苹果了。老头子，这真叫人好笑。他说完这话后，就在老头子的嘴上接了一个响亮的吻。毫无疑问，老两口得到了那些金币，两个英国商人心甘情愿地付了钱。安徒生也为他们高兴，他还评论说，如果一个太太相信自己丈夫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和承认他所做的事儿总是对的，他一定会得到好处。这就是整个故事了，大家是不是听着听着就笑了呢？笑着笑着就温暖了呢？温暖着温暖着就有些 羡慕了呢？反正妞妞是这样的，从五岁到现在，每看一遍，每听一遍，每想一遍，笑就多一点，温暖就多一点，羡慕也就多一点。这可真好，老爷爷和老奶奶就像爸爸妈妈那样好。这是五岁的妞妞对于这个故事所做的总结。对于其中的那个类比，妞爸后来说他为此一直颇感自豪。那么现在的妞妞想说些什么呢？妞妞想说的是，老奶奶真的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妻子，因为她始终坚信自己的老头子是最明智的，老头子做的事儿总是不会错的。不要提醒他说人无完人，他又何尝不知呢？只是既然人无完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学着去宽容一些无关紧要的缺点和毛病呢？老太太知道自己老头子有多憨厚，有多善良，有多爱自己，而且事实也告诉我们，老头子确实是处处在为自己的老女人着想的，这就足够了，足够了。除了去体会老头子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的可爱与聪明，除了及时的真诚的送出那些响亮的吻，再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了。这是生活中的小幸福，这是人生里的大智慧，这是歌曲里和我们心中憧憬和赞美的最浪漫的事。其实仔细想一想，这样的相处之道又怎是仅仅限于老两口之间的呢？所有的两口子之间，所有的亲人之间，所有的朋友之间，难道不该学着去对存在于对方身上的那些无关紧要的缺点和毛病释然一些吗？毕竟我们还要相伴着走上很长很长的时间呢，至少我们是这样期望的，那么就让这些时间过得宽容一些，快乐一些。这样的话，这段时间也许会延续得更长久一些，说不定就是永远了呢。